D100 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我應該說的，亦都是我做了的，就是我要求警務處長和香港警隊全力破案，盡早將兇徒緝拿歸案。我們現在完全沒有任何加稅的想法。不信命運，但信機會，是香港兒女的真正本色，實事求是。 為香港的未來作出最好的抉擇。我已經公開動業了，我覺得議員應該在開會的時候全副精神去做議會裏面當時的事務和有關的工作。當時都是隨意剛剛看到，就是這樣做，沒什麼特別的原因，總之這件事是不應該的。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林毓華、黃國彤。早晨，大媽， 不應該這麼開心的。我知道，我們要心情應該沉重的，因為傳媒人，你在明人在暗， 被無可避，現在傳媒人人人自危，尤其是明報的同工更加很擔心，因為不知道總編輯，前總編輯劉俊濤被人拿命，被人想拿他的命是為了什麼事，現在很多揣測，當然在這個時候就不適宜揣測太多，因為始終 都不知道真相，但一件事我就很討厭，每逢有人，尤其是傳媒人被襲擊的時候，尤其是一些傳媒，當然要扮忠肯或者扮忠立，一定就會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看看這個人身家清不清白，有沒有得罪其他人。 今次遇襲會不會有其他因素，好在劉俊濤他們的形容是書生一名，換一句話來說，如果你好像黃國彤那樣，人家做律師去做律師穿粉紅衣服的，藍條頸巾的染頭髮的，翌日被人遇襲的時候就說，咦，黃國彤 他遇襲未必跟法律有關，可能是花費的，所以這件事我就很討厭，我覺得這件事對我來說心痛惡絕，很簡單，任何一個傳媒人如果被襲的時候，第一個想法當然是想他的職業，很簡單的，你譬如有個黑社會被人斬的， 你會不會想想未必跟黑社會事務有關的就沒有的，永遠從陰暗面去想的，等於有個休班警察如果遇襲的時候，你會不會說他未必是因為他做警察拉人被人襲擊的，可能他有很多事的，為什麼我們永遠要從一個這種 負面的角度去看一件事，很簡單的，你問我我當然不能夠拿出證據來，亦都永遠拿不到證據出來的，你叫警察查多餘，我告訴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是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的犯案，你永遠找不到真兇。 即是你意思是犯事， 真兇的意思就是那個付錢的人，是的，這個你永遠找不到的，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的， 劉俊濤一定是因為他的工作而被襲，而這六刀就向香港的言論自由、向香港的新聞自由、向香港的核心價值挑戰的，就這麼簡單，就一句說完， 即是傳媒不可以爆料， 不需要再想別的想，有什麼好想的。 梁振英上任之後傳媒成為多事之秋，這件事反映了一件事，就是因為你的政府不尊重言論自由，不尊重新聞自由，你令到那些魔鬼更加肆無忌憚。 在公在私，或者責成警務處，緝拿兇手歸案，這是應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想梁振英應該檢討一下你對傳媒的不友善，你對傳媒的打壓，你就間接造成了這些惡魔、黑社會，更加肆無忌憚，是不是這樣看，黃國棠？ 我覺得在今時今刻如果你說劉先生被斬，可能有個人因素各方面，這個對他本人和對新聞行業是絕對不敬，怎可以說這麼涼薄的說話呢？整件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兇徒的殺意是很強。 今時今日的黑社會所謂的做事是拿棍的，而且拿的棍不是我們的棒球棍，是拿一尺半的黑色棍，而且像警察的警棍，像一些但會短一些，因為很簡單，如果他是被警察兜到的時候，他都說我拿棍，我拿棍可能打合圖而已， 就不會是壓刀出來的，如果壓刀出來來說，刀上身就拿你命的了，而且在黑社會現在是很有秩序的。你如果黑社會是吹雞出去說話的話，是說明只是我說話，其他人不可以說話，他怕說錯話。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是刀手是兩個壓刀去， 而是這樣錄話的話，警方應該開腦謀了。整件事我只看到政府梁振英很關注各方面，但是這件事跟言論自由是很可能拉上關係，他為什麼不會這樣說？如果你說他不敢這樣說，那些小孩闖入解放 軍區闖入去，國家尊嚴，立刻上綱上線。在這些事上，為什麼你除了探之外，你不說香港的言論自由是會受到威脅？我在等這句說話等了一整晚，但是你等多個星期都不會有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另外質疑，警方是在查這些事，大班都說得很對。如果你說由源頭開始查， 你根本就浪費時間，源頭你懷疑那個是誰有人跟你說話，你就捉到這個人來說，如果他不是六判都是五判的了，他是誰給他的話他都不知道的，所以在這些情況之下集中精力去看看CCTV， 看看落刀的人的手法，然後推斷他的高度，然後他的力度，還有他怎會有輕 有重呢？這些全部是刑偵的。而且我想問一問警隊， 如果你真的很重視這件事為什麼不是專案小組為什麼不是鍥而不捨兩年三年四年這樣做下去重案組是這樣做有第二件事就放下吧哥哥這些就不尊重言論自由任何人說劉先生現在這件事情可能很複雜個人事不尊重他的本人亦都是不尊重明報 其他外國傳媒就著香港其他暴力事件都不會這麼快脆也這麼多篇幅 因為他的身份劉俊道是一個報業的編輯 CNN、BBC、Guardian 都是這樣大字標題就說你是一個編輯是一個報人就因為這樣才這麼重視 外國傳媒高度關注美國駐港總領事出聲啊千福亦都支持特區政府盡快緝拿兇手問題就是說仍然有些人在諸多揣測無謂揣測這個一定是跟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有關的這件事就不需要再在這裡 說三道四亦都不需要告訴別人唐唐一屆書生從來沒有得罪人就算他只是得罪人那又怎樣才行代表了他應該被人斬不是的這些理論就放在一旁如果不然就犯重爭今天的報紙有兩個選擇你要用這個財政預算案做頭條你要用劉俊濤這件事做頭條這兩件事就走不掉了但問題就是說你看到文匯和大公大家一人分一份大公就說劉俊濤文匯就說財政預算案所以我們很簡單作為傳媒尤其是說真話的一個平台我們當然要 高度關注劉俊濤事件你說靠警察去拘捕人最多就是拘捕那兩個行兇的刀手所謂黑社會下下九流的人渣但問題是你永遠去到一半就去不到源頭那個可能性是極少的所以只有一件事我們如果信天理 這些人就天誅地滅但很可惜現在這個社會殺人放火金腰帶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這個社會就沒有了核心價值你看到他的他怎樣去對付一些示威的人士怎樣去勾結一些社團的組織 在選舉的時候就有黑金飯局 選舉完之後下區又用社團人士去跟抗議示威人士對峙你這件事就助長了黑幫的勢力那種氣焰對著警察說今次我們有人照的不會被人拘捕的還要保護這些人令到社會的價值觀完全扭曲了 不是說我們每件事都賴你梁振英 如果梁振英作為一個特首你一定獨善其身 你一定不可以涉及任何這些不乾淨、不三不四的社團人物 不可以利用他們去幫助你有效施政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他在早討會經常說李慧玲 還有主場新聞嚴重影響他施政嚴重影響你施政你就勾結這五三五四的人不如找黑社會治港不如走回去五十年代警察隨街去收片就更好反而有個地下秩序有什麼事呢只要港督打個電話去給警察探長就立刻交人了 你要是就做到這樣 如果不是梁振英,如果你這樣管治香港下去 香港只有越來越亂這件事就令到我們香港人痛心疾首 你說什麼財政預算,給多少錢你都沒用 一旦地方如果你不能夠安居樂業的話 有錢又有什麼用 所以我覺得大班D100呢我們這個講真話的平台是不能輸的，我們是不可以輸，我們一定要站硬，在這個情況之下更是嚴重，我們的維持，昨天我聽你節目，你和李慧玲都說很多，也都是堅持到講真話的重要性。 D100的人會不會因為這件事件而卻步呢，而會是大家害怕，我心裡在想該死人不會病什麼，但是我是很希望D100的同仁，我也相信是我們會堅持講真話，因為我們不能輸，不能輸的話不是D100，是香港社會不能輸，所以在這個critical moment來講 大家一定要支持D100，關鍵的時刻，我們就有人就會認為我們在抽水，但這個問題就我覺得做人的事沒事，是那句說那句，我們都不需要避嫌，總之D100就會繼續以無私無畏無懼的精神去履行我們廣州話行公義好憐憫的理念。我們3月3日還有幾天，即是星期一， 香港台就會，現在我們是香港台和大聲台聯合廣播，風波的茶杯，大聲台是免費廣播的，但香港台所有節目只是付款的聽眾收聽的，這個是我們的財政來源，否則的話D100就只有賣海鮮，賣海鮮我們就不會由3樓走上來7樓， 就會榮華富貴，如果賣海鮮就會將所有的士都有收音機送，每天就大賣告白，但我們不是，我們就是堅持我們的理念，一定要講真話。如果不講真話很容易的話，斗領都不用收，分分鐘還可以做到，你聽電台有錢派，現在在大陸兩個互聯網最大的兩間公司派錢，你搭的士，你知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是通？怎麼派錢？你登記了就行，兩個網都是。你只要派錢，每次搭的士通過叫的士，你有20元拿回。創造個流量。不是的，他拿你個人資料，他要收靚。所以你現在可以了，你上網搞定了。那天潘啟迪剛剛去廣州回來，搭的士有 20元收回，如果你肯賣海鮮的話，你就不用收費了，D100會送錢給你。我知道，大班差不多應該是報交通，但我真的說一句，我對你剛才說的那句話有一句說話我很不滿，你即是說我們說話會不會被人說我們抽水，絕對不可能是這樣做。 我們很多人是不抵得D100的， 亦都除了不抵得之外，他亦都別有用心，有任務的。我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有任務的？我知道，阿劉先生他是報紙的編輯，報紙說的話他被斬，在電台上說的話全部是主持說的，如果動的話就動主持，不會走出去動動，所以我們絕對不是抽水， 我們堅持這條路，就因為在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中，還有我們做什麼，何下又不要何下，大家都是咬在頂住，我們唯一一件事就是香港核心價值是不能輸的，如果誰說我們抽水的話， 抽了水我們出糧，抽了水就生存，大哥，伙計，所以我不贊成你說這句話，都不是的，我們都告訴別人你說我們抽水都是抽水，是這樣，怎麼就是要抽水，不抽水D100怎麼繼續維持下去，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事件發生，包括李慧玲被封被滅聲，包括這個劉俊濤被襲擊，這些就是一個警號來的，就是一個wake up call來的，就是告訴你不要再炸躺了，起床了，麻煩，阿通 哇，厲害，律師厲害，認得好像我，好啦，這個時間留給我抽水吧，麻煩。 阿通我昨天收到有個朋友和一些以前大學的什麼事不是一些祝福東西來的都是身體健康多謝大家都要不要緊我們說真話天不怕地不怕真的有沒有人關心你說你D100了小心出入暫時沒有啦 暫時沒有可能我們證明你沒事證明我不夠班我明白我不是眼中釘繼續吧我不想你做這個意思不會放心吧你打份工而已這個短訊我想讀一讀正經的聲稱是由劉俊濤弟弟發出來的短訊相信他們一家人都是一個信徒 他就說感謝神,二哥所有手術已經完成,沒有生命危險 現在就在ICU 奇妙的就是傷口雖然長,但竟然沒有傷及主要的部分和血管神經 實在,他這個短訊這樣說,我先讀完好嗎?主要 感染了,我就趕著去教堂那裡祈禱會,通知香港仔大塞車 沒錯,因為肌肉下面全部都神經,傷口那麼深 你朋友就最擔心所以一班傳媒人就會在這個星期或者他們會有一些行動組織一些行動我們說在九點鐘之後會打電話進來會是D100就自然當仁不讓全力支持任何撐劉俊濤撐言論自由撐新聞自由的運動義不容辭 出錢出力好希望他家人最重要振作交通消息報道完畢最重要謹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我應該說的也是我做了的就是我要求警務處長和香港警隊全力破案盡早將兇徒緝拿歸案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任何加稅的想法不信命運但信機會是香港兒女的真正本色實事求是為香港的未來作出最好的抉擇我已經正話已經公開動業了我覺得議員是應該在開會的時候全副精神去做議會裏面當時的事務 和有關的工作當時都是隨意剛剛看到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總之這件事是不應該的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黃國彤 8:41 梁振英不停說謊話， 你何時有責成警方去認真做這件事？ 其實處理我覺得是有問題的，我不是說重案組是否辦不到案呢， 一般重案組是環頭的組織，其實就是CID，其實就是偵探，叫重案組規格，其實你查高空雜物也是重案組，你拘捕林慧思也是重案組，重案組其實就是環頭的CID， CID分開兩樣， 一個是重案組，一個是特遣隊， 特遣隊就是查賣那些歪事那些東西。 但問題是你這件事，你沒有理由，既然梁振英說到劉俊圖也是你老友記，又這樣又那樣，又你怎樣重視這件兇案，為什麼不是由歐記，即是這個反黑組有組織及罪案調查科， 由總部去接手，當然是預算的，連姿態都不擺出來。當年我遇襲的時候，當然我不是謙謙君子，又不是書生，又得罪人多，什麼都齊，所以特首當時的特首，董建華也好，政務司司長也好，陳方安生也好，是耶都沒耶過一句。 第一件事，起碼警務處重視那件事，立即找OK去查這件事，立即在病房門口，這個姿態來的，找特警在守護，即是你給這些黑社會的人看，讓他風聲鶴唳，知道你特區政府，知道警方是高度重視這件案。今時不同往日，朝廷有人好做官，你劉俊圖又是特首的好朋友了，這個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又出來表示震驚，保安局長又出來，我當年沒有這些人出來的，完全沒有。董建華去伊麗莎白醫院探病友病都沒有來巡視，行過算數了。保安局長更加不用說，葉劉淑儀，我想我開香檳都像，那時候好像不是葉劉淑儀做，好像那時候是不是？ 那時候好像不是，那時候應該沒有賴他，那時候是黎慶寧，23條那時候就是葉劉，你想想，剛剛回歸的時候，起碼警方高度重視那宗案件，找重案組、找特警，你現在好像當一宗普通的遇襲案處理，任何在街被人斬親的都是重案組去做的， 沒有分別的，所以你說梁振英口惠而不實， 正所謂lip service， 說就說到多麼重視這宗案，但一看到警方處理的姿態，原來只有一個講字，他們我難聽說，不好意思都要說，昨天這幫人全部出來抽水，那些就是抽水，言不及義，你做些事吧，你有做些什麼，還有明報袁弘100萬， 當年商台我的案件就袁弘300萬，警方就袁弘100萬，你不要見警方，當然今天還是早，你看看警方會不會袁弘，還有明報，當年商台的300萬買一層樓，當年說1998年，如果買一層可以買到一層 太古城的樓價我應該98年300萬應該買到了，98年買到了，因為那時候剛剛由金融危機之後，未到沙士，現在那層樓多少錢呢？300萬，現在起碼過千萬以上了，你明報現在袁弘100萬，當然你明知都破不了案，你這個大馬暴王呀， 你起碼拿500萬出來，最少真的，我覺得整體來說，政府也好，明報也好，不好意思，在這個時候我就說你，連一個姿態起碼姿態都不做，這件事我覺得憤怒，怪不得明報員工就說不安、驚恐，又說不揣測事件，還有一件事，你張建波，你憑什麼，你有什麼資格走出來這件事就說跟 調查內地的新聞是無關的，你憑什麼去說這個時候，我不是說你一定錯，但你不需要說，你現在立即把這件事弄掉，你不需要在這個時候說這些話，我們現在有記協的代表，在說怎樣跟進這件事的。 就是我們副主席任美貞在電話旁邊。早晨，任美貞。早晨，各位。早晨，各位主持人。早晨。早晨，其實今早聽回陶的家人說，其實陶的情況是逐漸好轉。但是我們很希望令市民知道，其實這次不只是 劉俊濤一件事，而是為什麼有人會用暴力去針對記者呢？我估計大班你自己都身同感受。我們想說的就是，其實接下來這幾天，由星期五開始，有一班記者和劉俊濤的朋友會發起一個運動，會在 銅鑼灣的行人專用區，表達大家對用暴力去對待記者的反感，亦希望警方會盡快捉到兇徒。銅鑼灣行人專用區，現在仍然在安排，我們爭取可以 爭取可以下午開始。今天下午？星期五下午。即是明天下午開始，連續幾天。希望維持到星期六。可不可以考慮多樣東西或者籌款呢？ 這個都要跟家人，不是籌款給家裡，籌款懸紅，我覺得我們應該弄一個叫全媒成立一個籌款基金，我們懸紅緝兇，當然家裡我相信劉俊濤家裡就不用我們在經濟上面援助他們，因為我覺得明報應該負責醫療費用。 現在劉俊濤是否在東區醫院的私家病房？他還在深切治療室。將來他會不會在私家病房？你知不知道？我們未跟家人了解到做法會是怎樣。因為當年我就不介意說的，大家都不用迴避這些東西。當年我就是商台負責所有醫療費用，這件事我都要說的。 就在私家病房的，那個醫療費我可以說明是去到200萬。當年，今天如果用回今日的標準，加一價，起碼300萬以上，如果你留意得一個月就。所以醫療費一件事我們都要考慮，亦都要跟部門問問僱主是否準備他們出這個醫療費用呢。另外一件事，所以錢是一個問題。 很多中產因為身體出現問題，真是賣樓賣屋都為了保住命，所以要考慮經濟的問題，這個也要跟他家裡談，最重要就是跟明報談。但我覺得象徵意義，我覺得既然是去搞簽名運動，我們都不介意，我覺得市民都會願意捐錢，成立一個基金，所謂的基金就是我們懸紅緝拿這個真兇的。 我想這個我們都應該做。值得探討。當年另外梁天偉和劉俊濤一樣謙謙君子，又沒有得罪人，所以當年傳媒組織，我不知道是否記協，就搞了一個遊行。我記得我當時搞了一個黑衣遊行，今次會不會又搞遊行呢？我想都希望 我都支持抱歉，其實站出來有這個安排，帶領這個行動，我覺得記協我們絕對D100，總之我們全力支持的了。我們星期日也會有一個遊行，會由下午開始的。 就2點鐘，具體的路線我們不在這裡講住了，因為 不要被人預約了場次上次我想你們做記者當然有資料當年那個遊行是去警察總部所以不需要申請我想如果有人夠膽今次抽水 走去租場我就覺得很好笑,都有遊行去政府總去警察總部,叫人斬多些人。我不信的,你明白嗎?我想今次沒有人夠膽抽水的,所以不用怕。亦都,最好引蛇出動,有人夠膽抽水,讓他成為過街老鼠。總之,明天就開始銅鑼灣。 行人專用區就有簽名的一直連續到星期為止星期六我們亦都歡迎市民如果有一些心意想向劉俊濤表達的我們都會代收好啊那你考慮籌款那裡另外星期日兩點鐘有遊行的路線仍然計劃中好嗎沒錯有什麼 進一步消息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說或者可不可以叫你們的傳媒人你們我都沒意思可不可以打電話來錄聲帶我們不停播這個好主意打我們電話就可以了我們叫同事周鵬你跟他說下打電話來怎樣錄下聲帶 你用iPhone就可以了我們可以全日不停這幾日不停傳媒人每一個人走出來呼籲好不好好多謝你的留意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 他說商台不會續份引述一些老人家的意見 這些做傳媒或做任何事,如果你不知道底韻 你不去做調查,就不要亂說話,沒有做功課 商台不是何佐之的 何佐之是持有23%股權的 還有其他股東比我持有這100股權還要少 比我當日持有DBC的股權一樣 我又持有DBC23% 不過何佐之就厲害,我當日應該學他的DBC 不過學都沒用,他製水,一樣要撿的 你不賣海鮮就撿粒了 其他的77% 有很多股東,他要照顧其他股東利益的 他只不過是一個,他出的那些就是A股 即是現在叫A股,他就是有絕對管理和控制商台的權利 但他還有73%股東 所以你多口仔曾志華,不要在這個時候乘機抽水 你想曾志華,我想他打一隻雨算盤 去不去全世界宇宙最強的最七的電台做呢? DBC的話呢? 他就希望陳志雲下個月政府上訴之後可能分分鐘蹲監他就去商台做CEO可能曾志華想所以現在就拆定何佐之鞋因為這些人 麻煩你收聲,不懂事就 最糟糕的一件事,不懂就被你嚇死 懂的就被你笑死這樣就說完了 記者協會將會在明日下午開始在銅鑼灣行人專用區 其實你們知不知道行人專用區在哪裡? 我走過的那條叫做什麼街那條有些還有一些大排檔在檔口賣衣服那條叫什麼街渣店街那條叫行人專用區在梨園後面那裡你搞錯蘇豪後面又有那要搞清楚有兩條行人我經常都去那條有兩條我現在不是說你錯了你不用這麼怒氣我現在說你有兩條兩邊的打給麥美晶文哪條 有一條是渣甸街那邊最旺那裡是近住的最旺那裡是近住的我不知道哪條我們做新聞工作者要求真的兩條都有站因為只是一條這個搞清楚先這個就是明天開始下午在銅鑼灣的行人專用區不過無所謂不是近 找不到實找到的寧願那邊有一條華欣我走過我很少去銅鑼灣我都知道那裡突然走過都挺好沒有車走過那裡所以有兩條另外就會在星期日兩點鐘有遊行但是他們就很害怕好像上次那樣被人截胡所以現在的遊行路線不說我就告訴你我們給什麼去做膽這幫愛字頭的人和周庸這些人就不會走去絕你胡的這次 誰夠膽啊今次難聽說不是開玩笑啊你有沒有搞錯現在這些什麼事大是大非不是跟你說什麼政治的事很簡單就是牽涉到香港的言論自由香港的新聞自由的核心價值還有香港作為一個告訴別人全世界香港最安全的不是是有選擇性的看看怎樣安全法所以呢 我們在9點後都可以打一個電話看看你找不找到李慧玲講過這件事他都是其中這個組織這件事的核心成員之一關於財政預算就乏善可陳沒什麼好講的就講得很簡單告訴你沒水曾俊華跟梁振英一個就想趁火打劫 想伸手去立錢來買民望一個就掩了荷包死人的守住你不要搞我你立了我那麼多錢我減回派糖那些東西其實現在有些報紙或者有些人包括吵冤巴閉說弱勢社群給胡蘇貞減了他們一些支援但你記住你另外那邊林鄭月娥和梁振英已經納了200億了其實是對沖了的你那邊扶貧那邊納了200億你這邊減回200億差不多就對沖了所以其實沒什麼怎麼減過就看看受惠的人是什麼人的電費那裡補貼就少了公屋交租就少了但在其他方面關愛基金那裡住劏房也有錢拿所以呢 就看到梁振英其實他就很簡單他總之就說我只有5年做我看他的樣子當然這個人沒有自知之明他最好你這個政制改革通過不到的話他還有機會告訴你我還要連任但我告訴你我沒有機會我想他心裡都知道所以在未來的4年裡面他盡量納稅納就納你真俊華就很簡單總之一天我做這個掌櫃 你就不要碰我錢櫃我就跟足依法辦事所以整個財政預算就沒什麼好說但我有個observation的大班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財政預算案我昨天聽的時候我有聽到關於長遠發展的事你有沒有睏眼睛你有沒有睏眼睛 你沒那麼累你有黑眼睡會看鹹東西醒神吧大班你有黑眼睡的時候就看四底的四底不好看的四底好看我看三仔因為三仔有隔上女主角漂亮一點不過我就回家看開工絕對不會當然說真話你自己看你知道後果是什麼我有紀錄的你知道後果是什麼會怎樣自己著火鹹一就是自己融了 起碼扣一年人工這麼厲害不是啊何俊仁用心良苦何俊仁一年養一個垃圾會員一千萬一年那是啊他好像說嚴那個財政預算案不夠甜嘛還要加些鹹他說他這樣說意思好了我們整節新聞 劉津圖事件昨天我最討厭689去完醫院就說一句我即時打電話給警務處長叫他真的要全力執行這些很學不學大陸那些大陸那些什麼大吉利是天災橫禍那些他爺爺就走出來一定要責成全力搶救那你不說就不用做是不是這意思 689那些 是不是這個意思大伯這件事很簡單你看他說話喘決禍重言不由衷你說話不用想人神共憤大是大非應該你看他說話之後他逐個字蹬出來每一句停一停要想的因為人要想 就不是真心的差不多是電腦程式的發音差不多是老闆的機器另外一件事我也要說明報的編務總監兼總編輯張建波昨晚就去祈禱會我遲了去到人家收檔他說如今未知事件的真相這是事實我們逐句去看否認事件和更換總編輯 或者近日明報連串有關內地政府醜聞相關 第一,法官大人 我知道你的陳詞說我是控方律師 如果我這個learned friend 他說現在未知事件的真相 為什麼他這麼快就可以否定了和更換總編輯 或者近日明報連串有關內地政府醜聞相關這件事我有所質疑的第一點第二點法官大人他說因為這件事距離了過幾月了報道刊登了之後都沒有收過恐嚇他即是意思說法官大人我想請教你你這個資深刑事法官是不是所有恐嚇都有收到恐嚇才會受責的呢我覺得 大班律師你剛才那兩點陳詞明報是必須要答辯的在這方面他一定要回應的因為第一樣也是很正確地指出就是當他說我們不知道什麼原因的時候但他將其中一個有可能的原因是撇除了然後就說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第二樣就是講到是不是一定要有先警告 然後才落手劈抄牌嗎抄牌都未必定抄牌的有個牌寫明未必被警告立即抄牌現在抄小班牌都沒有警告會不會有人罵你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明報都需要解釋的張建波我覺得張建波在這個時候說這些事是不恰當的 另外我亦都是贊成大班律師你所說的就是重案組原則上是調查證據 當現場的事情有什麼forensic的事情 可以調查各方面但是OG的做法他是會捉的他周圍捉人然後由捉人那裡是拿料的所以一定是可以在調查方面 能夠是給重案組的同事是一個配合大家的配合的作用所以大班律師你兩個陳詞我覺得明報是要答辯第二個你的提議來說我覺得警隊是一定要執行的阿通相當清楚短短地林毓華林毓華剛剛蘇高後面的短短地林毓華說的很多人走的都沒錯平時有些買家朋友在那裡表演沒問題如果收工時間去絕對一定要出席簽個名禮拜你有沒有遊行禮拜我看情形我看新一班學 你星期上學不過據聞你在公開大學讀中文不過你的中文就是九樓是嗎我個人問題不要牽涉公開大學即是說你我亦都收到線報大班阿通在上課的時候有看鹹東西好這些通知大學刪了那個WiFi大家都不可以在這裡 好多謝你們總之都做事好了本席宣布這個停禮休息一分鐘待會再繼續多謝你們幾位好駕駛車各位請安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 D100香港台 各位 D100自己友和听众， 请留意 D100.net 网站由今日开始去到 2014年3月3日 下午3点 将会进行测试， 测试期间 网站功能将会如常运作， 大家可以随时收听 D100香港台节目。 如想使用节目重温和下载服务， 已登记的用户必须输入账户号码和密码， 至于仍未登记的听众， 亦可即时在网上申请自己友 或其他收费服务。 所有已经登记的用户， 账户号码 将会预设为自己友卡， 或者用户号码最后的7位数字。 密码就是用户登记时候所提供的电话号码。 如果多过一个电话号码， 将会以手提电话号码作为预设密码， 之后顺序是家居和公司电话号码。 当测试完成之后， 用户只需要输入以上两组号码， 即可以登入网站。 在2013年12月之前登记的自己友和订户， 我们不会作另行通知。 至于12月或以后登记的自己友和订户， 我们已经陆续透过电邮将用户资料送出。 如果不想输入密码， 可以暂时登入 a.d100.net 都可以享用服务。 如果D100自己友或听众 有任何意见， 欢迎去到D100Facebook留言， 或者电邮去 info@d100.net， 或者办公时间致电 2297-1999 查询。 我们衷心多谢大家支持 D100，致力做好每一天。 D100怎么听到， 智能手机不论是Android还是iPhone， 可以免费下载D100大声台APP 听到。 电脑上网去D100网页， 如果用iTunes听， 可以在Library下面选择 Music， 之后选News， 就会见到D100又听到。 固网电话可以打 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http://live.d100.net/1.m3u， 敢听到。 如果你是PCCWI用户， 可以在iP平板上用D100App收听。 D100讲真话， 行公义， 好怜悯， 怎么都听到， 还有自己有重脑。 特区政府非常重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我应该说的，也是我做了的，就是我要求警务处长和香港警队全力破案，尽早将凶徒缉拿归案。我们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加税的想法。不信命运，但信机会，是香港儿女的真正本色，实事求是， 为香港的未来作出最好的抉择。我已经公开动业了，我觉得议员应该在开会的时候全副精神去做议会里面当时的事务和有关的工作。当时都是随意刚刚看到，就是这样做的，就是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总之这件事是不应该的。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黃國彤。就住劉俊濤遇襲的事件，剛才大班都說了，張建波就說是不知道什麼理由。 但事事评论员程上就说，看来跟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爆出内地的高层中共的高层和他的亲属在海外的资产，而这个明报也参与这件事，就看来因为这样得罪了很多人。《52号报》即是阿清那份网上的文字，他就访问了温哥华的梁慕涵。 梁慕涵、何许人也，就是地下党员，指证梁振英是地下党员那位梁慕涵，写了一本书。前总编辑《明报》的刘俊涛昨天被戴头盔的刀手，我就叫这些禽兽袭击，身中六刀，触发了新闻界的愤怒，齐齐 就聲討，就向行兇者作出嚴厲的譴責。究竟劉俊濤因為什麼事遇襲呢？ 是各界這個時候心底最想找出答案的明報為了追緝兇手已經宣布袁弘100萬已獲得線索特首和保安局長亦責成警方全力將疑兇緝拿歸案我們稍後才講這個越洋專訪白吳怡郵報訪問梁慕嫻現在我們電話旁邊找到李慧玲李慧玲在電話旁邊早晨李慧玲早晨 早晨，關於這個劉俊濤事件，剛才我們都跟記協的副主席通過電話就知道明天下午就開始會有簽名運動，星期就會有遊行，我想你講一講這個行動，我們有什麼可以做的呢？我當然全力支持記協的行動，我亦都希望市民會參與一起去支持打這場仗。 我剛才聽到大班你說現在當然大家很想知道最想知道就是中間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劉俊濤會受到襲擊呢我就想起昨天都探過他的家人我覺得有些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實家裡會定性我覺得今次的襲擊一定是跟新聞自由有關跟工作一定有關係因為昨天發生了事之後 很多朋友是打電話給我就會問你怕不怕其實都很擔心我其中包括譬如也出事了之後我自己都馬上第一時間就傳了一個電話短訊給劉俊濤的太太她覆回我但是她除了說她自己的情況的時候她自己都是竟然就有一句就說其實我現在都很關心你啊李慧玲我都很擔心你你要小心 晚上你要小心我去了祈禱會完了之後我都見到他在醫院跟他太太談了兩句他太太也都見到我的時候也都會說真的現在很擔心你你要小心點我這樣想說當然一方面我覺得他太太其實真的很好其實在這個時候 他才是最值得大家去擔心最值得大家去關心但這個時候他的心仍然去關心其家人去向我叫我要小心一點這個我很感動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想到其實家裡是最清楚劉俊濤的情況其實如果從他這種反應你會知道其實大家都會知道今次他們會覺得現在這件事就是跟 工作有關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有關這個肯定是的任何一個傳媒工作者遇襲其實最有邏輯的推斷在未經證實之前一定是牽涉到他的工作過去有哪個傳媒工作者被襲當年大班你有事的時候有些人很無恥 大班炒冷股票嘛這樣都夠膽說這個是肥佬禮我真的所以我跟他這麼大仇口其實因為劉俊濤在圈其實他都可以說他在新聞界有大他基本上大學畢業之後就是留在新聞界是很長時間跟大家一起工作的以明報的同事來說大家了解真的身家清白生活也是很簡單當然你說每個人可能都有些事情大家不知道 但我們憑基本的情況其實大家都是信任他其實是沒有其他東西的但這樣會遭到一個這麼大件事的我覺得是很兇殘的那些是殺手來的李慧玲根本上是想要他命李慧玲你現在有空適逢其會大家又擔心你我只是跟記協說你知道記協很多人都有工作可能他們我想你要你這麼積極的人你就應該帶領這個運動 第一我有提議給他們的剛才說他們都覺得可以考慮的就是明報出了100萬懸紅太少了真的多少沒有緊要但我覺得橫店都會橫店都擺街站叫市民簽名慰問劉俊濤我想同時籌款成立一個民間的懸紅基金可以懸紅我們懸紅 緝拿這個兇手歸案,你說在街上籌到1,400萬,你怕不怕? 就壓力越大,對這些 行凶的人增加他們的機會成本以後也會分化他，簡單的向傳媒買手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第二點我關心的就是明報現在袁弘100萬，我當年商台出事的時候商台都袁弘300萬，300萬就等於今天的1000萬。第二 當日商台也負責我的醫藥費，我想這件事可以是不少錢的，對他家人來說可能是一個負擔，所以都要跟記協也好你們也好都要開始跟明報的管理層問問他們是否準備負擔劉俊濤的醫藥費，否則我們都要籌款給他。 所以我希望你關注這兩件事，我想這些大家都會關注，不過我覺得醫藥費的問題，我想明報負擔是應有之義。我解釋給你，因為我有個擔心，因為當日我被人襲擊的時候，我是在上台的範圍裡面，在商台的範圍裡面，這次劉俊濤在街外，明報他是上班途中， 你去吃早餐，我信不過明報的東主，我可以告訴你，我沒有信任。 這些都要實際，我覺得應該這樣說，我覺得做是應有之義，他們現在暫時都說一直都會全力的支持，我覺得我們都會叫記協那些應該都會跟他談。你放心，我覺得正如你這樣說，大班在這次事件那個是非很清楚，所以我覺得全香港的人一起都會站在劉俊濤和他家人的身邊，幫他們在這些財政的問題和其他問題去追討公道。 我想最重要都是袁弘，我想需要一個民間的袁弘基金，袁弘對那個有阻嚇作用，是好的建議。明天就是了，明天你們就擺街站了，真的需要香港人多些的支持。我都呼籲明天這些市民去街站簽名之餘都捐錢出來。 但有人要組織才行，所以我覺得你當日不讓，如果需要協助我們D100當然協助你，其他泛民肉質的事情我們可以幫你做，最重要是有人去發起。偉力，我只是想說，如果事情是太多巧合的話，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自己在劉先生這件事件中， 如果有人還故左右而言他，不去說這是一個言論新聞自由的一個很大的威脅，是因為劉先生工作的關係而去被人襲擊受這麼嚴重的受傷，所有這些說話都是對劉先生不恭敬，也都是對明報的從業人員和所有的新聞從業員是一個很不尊敬的一種說法。 但今天你來到這個處境就發覺原來不是空氣，好像水一樣，自有意有。但今天你來到這個處境就發覺原來不是原來做新聞工作者已經說錢有沒有，近年地位都沒有，現在連說一條命都隨時可能會沒有。我覺得昨天是引起很大的轟動，覺得為什麼香港會搞成這樣，其實大家很一致，因為我們香港我們這一代比較幸運，就是好像游出世的時候就好像有新聞自由有言論自由，可能我們年輕就太很多幾十年前的時候感受不到，我們這一代過去這幾十年好像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是好像空氣好像水一樣自有意有。但今天你來到這個處境就發覺原來不是原來做新聞工作者已經說錢有沒有，近年地位都沒有，現在連說一條命都隨時可能會沒有。我覺得昨天是引起很大的轟動，覺得你殺不死所有的公敵。 但是你不要以为你杀了公鸡那天就不会光，不是这样的世界， 没有鸡蹄就不光了，现在这样说， 他们以为是 我亦都即系我大过你啦，咁就系喺六十年代嗰阵时咧，其实有一个英文嘅 reporter burned alive， 系将啲记者烧死佢咁。但系而家即系我谂唔到六十年代嘅所谓呢啲讲呢啲嘢，会喺而家系二十一世纪会发生。所以好地保重，同埋好地坚持。 唔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香港人咧，而家明白嗰個危險啊，嗰個嚴峻，其實大家都願意出嚟咧。即係譬如誒嚟緊嘅七一，如果你話五十萬、一百萬人上街，我相信對於即係而家喺度做緊呢啲即係嗰啲幕後黑手、嗰啲邪惡勢力，係好大嘅，即係我覺得係好大嘅警戒咯。即係佢哋唔敢咁猖狂啊，唔係話即時改變到佢哋，但係佢哋唔敢咁猖狂，因為佢知道呢啲嘢即係。大家發現了，即我覺得團結是力量， 即是反眾爭，我們知道不是有梁振英的政府在背後撐腰就可以為所欲為、啊、 絕對絕對 是，所以大家最重要是站出來、 嗯、 即其實在這一刻呢、新聞工作者很需要大家的支持，香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即大家真的要站出來，我覺得去到這一刻其實是應該醒咯，喂，人命來的。 我正話都同記協副主席講咗，就呼籲啲行家咧，你又幫下手啦，就叫佢哋支持阿劉俊濤，你打電話嚟錄一個聲帶，我哋會不停咁播嘅，嚇、啊！ 我好支持呢樣嘢， 即係唔同嘅記者啊，唔同嘅專欄作家啊，任何人打嚟嚇、啊，我哋就會幫佢錄一個聲帶。 你就整個聲音藍絲帶咯，啱啊，其實係 咁啊，咁你第一個錄咗先啦。 你就整個聲音藍絲帶 好啊，咁你第一個錄咗先啦嚇，咁啊，周鵬，幫佢招呼啊，李慧玲啊，多謝你啊。 是啊 okay， 威靈啊，大班成日兇人的，不要理他啊不要被他兇到啊，不要被他兇啊 okay， 好了，多謝了早晨 拜 拜。講回這個梁慕嫻、周鵬這個是不是聲帶來的，在2012年3月18日潘小圖商台的節目裡面就訪問、梁慕嫻的，梁慕嫻當時就說他絕不能夠，他說讓中共的地下黨員做特首，接著就爆了香港中共地下黨成員的名單。我剛才說到就這個852郵報昨天就打了電話溫哥華給梁慕嫻訪問他的、要找出、集擊這個劉俊濤的底韻其實難度極高，這個我們都說了，甚至乎接近一個 impossible mission、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務。852就嘗試從側面入手，清就說希望可以找到一些 蛛絲馬跡。 事源有人昨天就轉載了筆名牛芒的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上個月底撰寫一篇分析文章，這個無獨有偶、一個推想，這篇文章的、那個標題就一個推想，就將劉俊濤遇襲和他未被調職還在做明報總編輯的時候，領導明報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CIJ 的偵查報導拉上了關係、明言又好暗示又好，就說由於有關報導揭露了中共高層親屬透過離岸公司隱藏巨額財富並進行逃稅洗黑錢這些財經活動，結果現在呢就要為此付上代價啦。咁852郵報啦，冤有頭債有主啊，唔好揾 D100，有咩事揾852郵報啊？佢哋喺呢個洛克道，佢哋就唔係數碼講嘅。啊，唔好開玩笑啊！啲嘢唔開得玩笑嘅。咁852郵報咧就打電話俾遠在溫哥華嘅梁慕嫻，就問個究竟。咁啊，電話接通咗之後咧，佢一開口咧就話表示佢好嬲。好難受，亦都表現得咧有啲自責，啊，覺得係累咗劉俊濤嘅。佢話：我前一晚啊，呢個就係梁慕嫻講嘅，先知道咗呢件斬人事件咧，感到好難受、好嬲、傷心到咧飆眼淚，直到劉俊濤手術完咗，佢知道佢冇事咧，先至放心。 才可以睡一阵，之前他说他自己完全睡不着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很自责，事件发生之后，他思前想后认为最大可能是跟ICIJ的报道有关。今次梁慕涵就说令到他更加确信，他写这篇文章之前已经有想过会不会影响到刘俊涛，亦都有找朋友商量过。最后结论就是你对着共产党， 在这篇文章揭露了刘俊涛和ICIJ的关系，而造成这件事，他说可能是，所以令到刘俊涛承受了6刀。在这篇署名一个标题一个推想的文章里面，梁慕涵分析了两件事的关系，就是刘俊涛当时被调职以及ICIJ联手中港台传媒机构的侦查报道。而这两者是否有关呢？必须指出，梁慕涵坦言说自己没有证据，但强调从线索作判断和推想，举出来的自中国的媒体 在去年11月退出调查团队，原因是受到政府的警告， 因此引证了中共早已经知道这篇文章是早一天写的，知道有人去搞这件事，亦都推断明报当时的总编辑刘俊涛必定有份介入这个调查里面，而事后才被老板张耀兴知道了， 因此明报大地震的原因就认为呼之欲出。梁慕涵继续分析明报当时的报道带来的震撼很大，因为揭出了中国高层的近亲原来持有秘密的资产，你督中了他的要害，自然会找明报。因此梁慕涵相信报道是导致刘俊涛被调职的主要原因的机会很大。 梁慕涵又说本来以为挑了关系拿出来讲就可以安全了，即是见光了，但最后令到他承受这样的结果，即是倒回来见光死了。看回明报所有报道，只是这一件事有大的严重性，姑且解决梁慕涵所言成理，这个就852讲的，就是清了。由此而来的问题，既然刘俊涛已被调职，为什么事件仍未告一个段落呢？ 最终仲要见血呢？咁呢个咧就留在下回分解，因为通入咗嚟，阿东。好啦，呢个时候交俾我新闻同埋交通啦，唔该晒。D100新闻天地。 时间早上9:31，一节简短的新闻报道。警方港岛总区重案组继续调查明报前总编辑刘俊涛被斩至重伤的案件。警方早上将会派人到西湾河太康街现场，向附近的商铺和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搜集资料。而警方昨晚就在太康街发现怀疑涉案的电单车，相信是一部塞车，已经将它拖走调查，亦都发放了2名怀疑 涉案人士同坐电单车，同埋行经路面嘅闭路电视图片，呼吁市民提供资料。而明报就悬红100万元缉凶，身中6刀嘅刘俊涛接受手术之后仍然都系危殆，不过就冇即时嘅生命危险。医院表示伤口已经缝合，但系未知会唔会影响活动嘅能力。 估计刘俊涛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康复。这一节交通消息，好了，这分钟阿通继续和大家看看外面的交通情况。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就是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越压越多车，这边去到北角码头那边。 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的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西区方面，江乐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就临时街停车场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依然枕住在果栏那里。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康庄道桥底， 新界區兩條隧道又怎樣呢？思瑞和大佬山隧道出九龍只是收費廣場車多少少，大班有什麼想說？ 你是做過警察的。 電單車的電單車又不是燒了它它放在一旁怎會找得到其實通常接到一些案件你問得相當好首先稱讚一讚你不用稱讚通常交接他們會因為知道那個是一個涉案電單車又有目擊證人提供到又是黑色叫什麼型號型號當然車牌沒有可能會到處通知行必的同事前線的行必同事 黑色電單車當同時見到認為有可疑就會通知有關的調查人員找到這個同事就很聰明了有家長沒有的家長信不信家長信一些通常都不會的因為每天太多這些案件成他有一個蓋蓋住的每天都能夠找到這個夥計可能抵讚可能走過都會揭一揭會不會有些可疑呢零零舍舍蓋住因為其實如果 行開自己的必份哪些車泊開在那裡經常都泊的大家心裡有數突然間多了一步又蓋住有些不尋常的這個就看警覺性還有剛才也要說閉路電視拍到圖片也要溫馨提示一下警方因為以我經驗這個案件不單止這兩個人行兇昨天我在怪獸直播室都說過一定有第三者做天文台現在他都說是有私家車接送的 是啦沒錯除了私家車可能閉路電視麻煩警方醒目師兄師傅看一看周邊有沒有 其實在旁邊那些因為那些他都知道他們都知道很難說有時候那些人太過投入有些可能發布給傳媒我看CSI也經常都是這樣有時候是有些要收起來有些要收起來有些就是故意弄出來引起 引龍啊希望及早報案各位真是無論前線也好怎麼都好加倍努力特別市民有時候看多一點線索不要認為沒有用警方不通知就不行一有少少扔個煙頭或者什麼都好通知警方多謝這個好市民阿通不要這麼說這些盡力好了交給你們法庭了謝謝前PC阿通請說當是一個 在街上擺放的電單車它就是蓋住的話它的車牌都應該露出來的沒錯所以我們巡逼的警員我深信是將車牌叫叫如果這個塞車的話一定是必查的所以在很多種情況之下我們是可以看到就是行兇者其實我自己感覺到那篇文那篇文是上個月底 即是1月底即是今個月2月即是1月底就出了梁慕嫻用他的筆名牛芒寫了一篇有關調查報道就說劉俊濤是有參與誰的名字誰知昨天即是事發前的早一天香港有傳媒轉載了這篇文章無獨有偶有沒有說得那麼巧所以梁慕嫻就很不開心 因為他說他寫了這篇文的時候考慮過究竟寫劉俊濤出來和明報的關係的時候會不會影響他呢其實他寫這篇文的目的就分析為什麼劉俊濤被人調職明報為什麼大地震其實就是一篇分析的文章來的就是他自己估計的就說劉俊濤為什麼被調職呢就是一個糧粉就是因為他參加了這個IJ就住這個project 即是這個調查大陸領導人海外洗黑錢的報道好了多謝各位這個作工也非常精準和簡短簡潔的謝謝律師你想不想重返警隊暫時不想現在見到這樣的情況真是早走早著會好過我都很慶幸能夠早走早著走了很久了 你是dishonorable discharge 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D100大聲台,Hong Kong 还声于民 D100 香港台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各位又是做运动的时间了 D100香港台 星期六上午8点到10点 动一下头去到广州有鹏鹏、杰斯、珍珠、春丽的西关二少 So yeah 拉一拉筋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望下左边有岑建芬、陈恩健的狮子山下 我们一起转去右边立刻去到澳门街有郑国强、杨志华 劉世良、邝永孙摊开对手打圈 下午2点到4点 有大三元双手摆在心口 So yeah 下午4点到黄昏6点 李在堂和你顺天之命 弯下腰黄昏6点到晚上9点 伍嘉廉黄金的旋律 休息一下 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杜汶蔚、罗敏庄好有感觉 记住星期一至日凌晨时分都有随心停不了的金曲 So yeah 颜联舞、iPod Music Choice D100全新收听平台 全新节目,刚听又舒服 香港就不能搞财长会议 澳门就照样可以搞APEC的旅游部长会议 通你都可以搞江门酒楼部长会议江门酒楼部长会议现在江门搞年开八九几席那你有什么新闻出现总江门长总江门总长总长或者总江门长都可以总江门总长很恐怖那你日子有功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但回到早上搞来 D100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半到5点由清源陈淑庄阿通谭雁彤怪兽直播室特区政府非常重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我应该说的也是我做了的就是我要求警务处长和香港警队全力破案尽早将凶徒 插納歸案我們現在完全沒有任何加稅的想法不信命運但信機會是香港兒女的真正本色實事求是為香港的未來作出最好的抉擇我已經公開動業了我覺得議員應該在開會的時候全副精神去到做议会里面当时的事务和有关的工作当时都是随意刚刚看到就是这样做的就是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总之这件事是不应该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王國彤其實今天的報紙有很多社論都是講劉進濤事件我們留在10時後在大聲台播我們繼續討論這個梁慕嫻中共地下黨員現在移民到溫哥華他在上個月我就說過了 2月尾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牛芒的名字講到劉進濤和明報參與了ICIJ這個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就著中共領導人在海外洗黑錢的檔案明報參與的他寫出來的目的他以為可以保護劉進濤 誰知就累了他分析了一件事就是為何劉進濤被調職他的篇文章但他現在覺得因為寫了這篇文章累了捱了6刀繼續說下去他的篇文章說了些什麼呢梁慕嫻就繼續分析說明報當時的報導帶來的震撼很大因為 揭露了中國高層的近親原來持有秘密的資產你篤中了他們的要害自然會找明報故此他相信報導是引致劉進濤調職的主要機會很大本來以為將關係挑出來說就可以安全 但最後令他承受這樣的後果。 為什麼事件還未告一個段落呢? 最後仍要見血呢?這樣說。 因為是要嚇你們,嚇傳媒 問題始終就是一切都沒有證據可言。 梁慕嫻就說,要講證據就沒意思了。 但你可以見到很多蜘蛛馬跡、蛛絲馬跡。 舉個例子,文革那時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被紅衛兵打死。 而宋彬彬,即是共產黨元老宋任窮的女兒 一張被毛澤東戴上紅袖章的照片 接受外國學者訪問的時候就說他要為事件負責的人是毛澤東有沒有人問這些人拿證據呢毛澤東親自拿把刀出來這個就是冤有頭債有主梁慕嫻如是這樣說 不過梁慕嫻都很坦白說中共的政策亦有改變的時候會按新的形勢而調整不過他又強調中共的承諾就可以不兌現的信不過今個月中梁慕嫻曾經發表題為《物為承諾更迷》的評論文章文中形容中共的承諾總是委棄而不兌現原因是他們奉行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計劃 沒有變化快,承諾就是一個法治社會道德標準。那篇文章裡面就強調中共沒有承諾,只有政策和策略,並且舉出抗日,前後對國民黨,對待國民黨的策略又舉證。又說最近一年,香港市民大概可以親身體會到中共政策變幻莫測的可怕。 他又說梁振英的工作其實亦都是按照中國政策辦事來改造香港所以現在形勢很險峻而打壓會陸續有利唯一希望就是我們營造新的形勢香港人要醒覺不只要多人還要層次夠講夠心包括有錢人都要醒覺大到要共產黨改變才有希望 這就是《百五二郵報》訪問了現在在溫哥華地下黨員梁慕嫻的 即是小金庫這件事就梁慕嫻當然都是他片面之詞信不信就由你了但我自己覺得方向是可以很值得深思的跟進因為由這個刀手事件我們是可以看到他一有預謀 第二,一定是踩過很多次線,如果不是,怎知道什麼時候在那裡停呢? 如果在等的時間 CCTV是否可以拍到呢 我就不信一個人戴頭盔可以戴成20分鐘 我想有一件事要說的，你說到財政預算案簡簡單單，但是我相信這個財政預算案寫的時候是在抽起我們APEC之前的，APEC的抽起，因為為什麼？我覺得很簡單，因為你那些部長來是不重要，但是會是一個國際的焦點，如果國際的焦點， 我們不是那段時期佔中，但一定有很多政制、政改、抗議各方面，六四就是因為有國際傳媒聚焦，CNN在現場，在天安門現場直播，所以取消APEC就是一個標準的滅聲行動，在這個滅聲行動的話，我們都看到信息很簡單，你搞搞震，不能玩。 但是在我們財政預算案上，在我們長遠發展上，我昨天一聽到我就覺得很上頭。你第一、第二，探討開發佔地130公頃的港珠澳大橋，然後又探討，然後現在擠6000萬下去探討可能性，接著會起很多事。接著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回京屯門赤鱲角連接那裡， 接駁那裡第幾區、第四區、第五十公頃又發展，發展不是不好，發展跟大陸聯線，旅遊是否一個低下層的我們的主要經濟，這個大家去想。但是如果你APEC你抽得的話，有一天我們香港人不乖的話，你做了這麼多硬件，他抽你，你又掛得，你聽，連 這樣的容忍的量都沒有，很多事情要管，部長是，部長很多事情要管，所以都不適合在你這裡，這個不是滅聲是什麼？如果這樣的情況，連這些眼皮裡一粒沙子你都容不下的話，你蓋這麼多硬件，你有排吃的，所以我是很希望香港走回我們的國際路線，不要依靠自由行。 自由行是甚麼？吸毒而已，胡蘇仔就很擔心香港會在十年內出現一個結構性的財政，我有一條計劃。今天你看到他的財政預算，其中一件事他就要撥這個9500萬給旅遊發展局，還要加大一些景點 城市搞到3D立體光雕，我覺得不需要，因為香港現在你不需要賣廣告，你生意好，你不想那麼多，等於我講林建岳那間廠一樣，你接不到訂單你還要找那些人大的客去大富豪做什麼，浪費銀紙。如果我是老闆，我說我都不接訂單，你還要出entertainment，你有沒有搞錯，現在這些客entertain你， 所以我第一就反對這件事。第二還有一件事可以幫胡蘇仔賺100億回來，每年 現在快到一億遊客進出入口不只是大舊港出口出入口都要給100元 100元加上200元很少錢 200元就為25元美金 200元進出口稅 所以任何人不是本地居民即是不用永久居民總之你有身份證 就出入間免費,因為你是以香港為家 任何遊客,沒有身份證的,用護照入境的 用Visa入境的 不論你來自國內、國外、加拿大、美國都好 都要出入境300元 那我們200元,一億人,如果一億人 我現在當因為你有了這件事,減一半,就有200億了 那就夠扶貧有餘,還有可以減少一半人來香港 那些自由行,一政多行,他不會來的 因為增加了他的機會成本 你出入一次,500元,一天出4次,就8塊錢,起碼有個阻嚇作用,真正的遊客就不會阻嚇到,沒所謂的,200元,還有昨天有個彈頭的教授就說 很難收又要這樣又要那樣很容易的你叫人在買機票的時候出賣而已買飛仔出賣飛仔而已當年在溫哥華機場收這個是大把人肯定收錢走就容易走就更容易好像你不如這樣說你要人買機場買這個機鐵飛你不要叫你說很困難每個人來 香港坐飛機來也好,坐什麼都要搭地鐵,搭機場也好,搭九鐵也好,你都要買票,有什麼困難呢?買票就叫港鐵幫你買又得。我們以前都買票就。什麼都得,有什麼困難,所以廢話連篇來的。總之他講完就好多理由的,好嗎?立刻有200億收入了。 李慧玲就說殺光了公雞天都會光不過梁振英就會想到一些事情將香港搬到北極有半年沒有天光極光有半年就光賊賊有半年就黑蒙蒙梁振英就適宜去北極做特首梁振英是中原北極熊 抽水又好什麼都好其實這100要靠聽眾去支持但在過去一個星期跟我們的估計我們有個魔咒有一個5%魔咒為什麼我們有50萬人聽我們講過我們支持我們的自己友就只有1%我希望在3月3日之前能夠起碼有拿到2萬個用戶 2萬個用戶就兩百萬美金最少都有1200萬港幣1600萬港幣起碼夠我們加上我們現有的現金就可以維持一年但現在得到的結果又是10%都是慢吞吞就是5%我希望2萬個用戶就拿200萬美金現在多少現在大約是 20萬沒有20萬美金10多萬大約100萬港幣即是過去的星期我們通過互聯網和通過上環專門店收到的錢是80萬即是又是只有5%左右這個5%魔咒對D100來說是很嚴重的 如果在3月3日來星期一開始我們香港台就收費了下載又收費重溫又收費而我們也有所謂關愛計劃所有領取政府福利的人我們就380元所有持有的士司機駕駛執照就480元這個反應都挺好的但問題就跟我們 我們期望或者不是期望我們需要見到的數字就是他們是多遠我想我是這樣想這樣的數字我是很心淡因為很簡單大家走出去你買個iPhone 你買一個正宗的iPhone的殼三塊水是不是那個殼都三塊大哥喊得這麼厲害喊什麼喊的話是希望給少少而這個少少就是維持一個仍然在這麼嚴峻的環境之下頂住不頂 一天我計算的數字就是兩個三文錢每一天如果我們七八十元的計劃就是兩個三文錢如果我們照原定計劃星期一就開始收費如果在三月份內我們找不到兩萬個用戶的話我們就要採取一連串 開完節流的措施繼續坐地起行還有一件事我們有大約六千個之前入會的所謂入會自己有的我們是順延去一年的我們發現因為我們這樣做他們在我們最艱難的時候出手幫助我們但其實可能我們都需要他們再幫忙雖然我們不需要你我們免費幫你續期一年 但如果你可以的話我都希望你作出一些捐款去撐住對不對絕對對真的靠大家了時間早上10點正 D100 新聞天地 現在通報道一節簡短的新聞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席電台聯播節目 有市民致電節目表示 對於政府只微調供養父母免稅額 感到非常失望 而且政府每年都預測出現赤字 質疑是否政府就此無所作為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回應表示 了解市民對政府的調整免稅額幅度 感到失望但强调一次性的措施要起到反周期的作用才可以提振经济他亦表示政府已经将不少一次性的措施转为恒常的措施令到恒常开支首次超出3000亿 他亦希望大家集中看恒常性的开支曾俊华亦表示每年都会检讨这些一次性的措施务求达至平衡 听完简短的新闻之后通带大家出面看看最新交通情况先要提翻大家一宗交通意外消息龙翔道向观塘方向近龙翔广场慢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就封力流另外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丁九交汇处有部坏车就跪在一边龙尾后面的富豪花园塞车更正是豪景花园之争塞车各位请尽量忍让和沿途留意警方指示好了看回港岛区港岛告示打到过海湾仔运动场 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车龙依然都有几场去到和富中心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管道口无需要间封至于西区的干诺和西天桥落中环龙尾短回很多只是去到嘉悦广场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去到果栏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康庄到桥底新界区 技術暫時未有特別報告,還有一節天氣報告 現時溫度攝氏20度,相對濕度89%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就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现时是低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的，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这个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同埋有几阵骤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是潮湿的，日间是和暖，各位留意了。哎，大班做什么吩咐呢？ 没有啊，我都想告诉大家我们有个新的网站，现在只是进行测试，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就有很多投诉， 是就说登入不到咁，好似啊。 其实呢我们一路都在处理紧的，有可能我们的网站有问题，但另外一个可能是有黑客入侵的， 这样 我们其实都在调查紧的，希望大家给点耐性呢，我想应该今天或者明天就解决到了。 好，希望， 但我们是不排除有黑客入侵的，第一我们未能证实呢，我们又不想说出来，如果不是黑客，喂你不行的，有黑客，有很多网站都是那些， 好像姓赖， 就赖黑客，这个最容易解释的嘛，可能你的 IT department 不行，就真的跟大班说，明知大班不懂事的，有黑客， 是不是这样， 大王了即我就不会做这件事的，我们调查紧，但不排除有这个原因的，希望大家了解啦， 收到明白，是即 好啦，空 你是不是黑客， 黑客我好白的，白黑啊，咁啦，即系睇咸相就唔好赖个会门啦，好啦，咁啊揸紧车亦都谨记。 喂，其实何俊仁呢单嘢要倾嘅。 哦，系， 即系老实讲，佢真系容貌少数。第二样嘢咧，即系以佢嘅形象 破坏咗谦谦君子。 唔系就佢形象嘅问题啊，其实佢嗰、那个即系政治前途玩完噶啦，即系我就对咧，佢系老友记啦，亦都帮过我啦，大家亦都识咗咁多年。但有样嘢我都系奉劝佢咧，都系其实如果想挽回自己的聲譽和黨的公信力，我不會叫他立即辭職，我覺得他應該出來說我下屆不選了，這個起碼是一個承諾，令到呢、即是選民呢、不要太過失望， 對不對？我覺得他應該跟學民思潮說我是贊成公投的，我現在拿個位置出來去贊成公投 最好啦，但如果不是呢，即是起碼他都要跟選民承諾呢，他犯了一個這麼嚴重的錯誤呢， 他不會再選，如果不選呢，你直情就是說我現在宣布咯，是吧？ 昨天陳淑莊的老友梁柏堅說了一句挺好，昨天那個是新財政預算案，仁哥就變成新財政新財政預算案， 有 他一脈， 大班我想說一句，大班我不會陀衰家的 Sir， 哇，放心，喂，突然間很感動的 ending， 不知道怎麼說好了，沒什麼回應了嘛， 你不要 dismiss 你不要在街賣四仔被人捉了， 不要緊，不是犯法的這些東西，我通常三仔我不喜歡四仔，真的 我怕你不買 阿通買那些，阿通買那些四仔是拿來燒毀他的，盡去市民的一部分責任，買了然後拿來燒毀他， 喂，我們要交個咪出來，但我們牙住， 好，拜拜Sir， 盡量分途廣播了， 好了，拜拜Sir，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今日明报社评标题是“不容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内文话，明报今日的报头是以黑色刊印，因为寻日是香港新闻界最黑暗的一日。明报前任总编辑、现任世华网络营运总裁刘俊图遭凶徒袭击，身中六刀。经医生抢救之后，伤势仍然危殆。社论话：香港是法治社会，绝对不能够容忍罔顾法纪的行为。对付刘俊图的人，处心积虑、部署周密，公然挑战法治。特区高层已经表态，警方亦都将案件交由港岛总区重案组调查，反映当局对呢宗凶案极其重视。不过，按过去涉及传媒的案件，不少仍然是在悬案阶段。今次能否破案对警方来讲是一大考验。又回顾涉及传媒的袭击事件，例如1996年杂志社社长梁天伟被斩至左手几乎断了，1998年电台时事节目主持人郑经汉被凶徒狂斩手脚，近年多名传媒机构负责人遇袭，有传媒机构屡遭刑事毁坏或者受到恐吓。长期以来，当局以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城市之一引以为傲。不过，本港过去发生涉及传媒遇袭的罪案和破案率， 如果有所谓新闻安全城市，香港这方面肯定有落差了，起码新闻工作者未感受到。近期部分传媒机构和个别传媒人士所发生的事，对新闻工作者已经起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受，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渐行渐远。不知道工作上有什么时候会在政治、经济包括广告等等各方面被认为有问题而遭受到处理。 新闻界处此风雨飘摇之际，有个政府在政策措施给予新闻工作者更多空间，借此宣示政府带头重视新闻工作。这种无形支持对消弭新闻工作者的恐惧感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看看左报怎样评论刘俊涛事件。大公报就说， 刘俊涛遇袭事件绝对是严重，必须彻查。就连平素处事冷静的特首梁振英，昨天亦都表现出罕有的激动。指出凶徒行凶手法是有意识地残忍的。今次凶徒的行凶的手法是有意识地残忍的。因此，我们高度关注这件事，而且我们是严重谴责 有关的暴徒，他这个暴行。当然，刘俊涛遇袭的原因目前尚有待警方深入调查。正如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昨天所说，现阶段不可以作出任何判断。但是作为传媒工作者，因此而联想到新闻自由的问题，担心刘俊涛的遇袭是否与他个人立场有关呢？或者是某些报道又是否得罪了人而招来报复呢？ 围绕近日发生的新闻业界的一些事情，包括刘俊涛调职、商台李慧玲被炒，一些人就企图利用凶案和新闻自由搞个混水，却是值得警惕的。新闻自由是属于全体香港人和社会整体，不是某些人的专利，更加不是个别名嘴不名的专利。有他们就有新闻自由，反之新闻自由就死。 新闻自由更加不等于日日谩骂政府、谩骂特首。监督政府只是新闻自由的功能之一，新闻自由还要协助政府有效施政，促进社会繁荣安定和经济发展，才能够从根本上发挥新闻工作的作用和符合最大多数市民的利益。一些反对派政客和新闻从业员 一口咬定是新闻自由被打压，仲指责警方对类似的案件调查不力和失职，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不问人证物证而妄下结论，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亦都是对新闻工作和新闻自由的亵渎。而文汇报就讲到，有意见认为事件可能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有关。基本法第27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 这是香港引以为荣的特质和优势。如果事件真是有人使用暴力手段故意伤害新闻工作者，破坏打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特区政府就必须竭尽所能打击制止有关的暴力行为，显示特区政府保护新闻工作者、捍卫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决心，消释社会的疑虑。 接着看评果的评论，卢锋在一篇文章说，刘俊涛遇袭和新闻自由是否有关，是否某些人对新闻工作者作威吓，现在都讲不准。但是在新闻传媒备受政经压力的冲击，在新闻言论界备受灭声威胁的时候，再出现冷血的袭击案，所有的新闻工作者肯定都会感到更深重的危机感和不安，肯定也都更担心言论自由以及人身安全。 只是我们没有选择退让的余地，因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香港的生命线，我们有责任好好地守护这条生命线，以确保香港不会枯萎凋谢。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包括利刀的威吓，我们更加有必要谨守岗位，更有必要尽新闻工作者的本分，无畏无惧地追查和报道事实，兼容并包的，让不同意见可以发表。 不管是威逼利诱，亦或是锋利的刀刃，都不可能令我们灭声，都不可能令香港灭声。D100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